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一个是病患，固执毒舌，但内心很柔软；一个是医生，温暖治愈，但却有点自恋。尖锐对上温和，失控缠绕冷静。同父异母的弟弟身世之谜，母亲自杀的真相，青梅竹马说不出口的秘密，隐瞒在重重雾霾的过往里。暗黑言情代言人安念青为您带来全新力作《猜心游戏》，敬请收听。 上期当中，陈碧柔失踪了，但是警方却认为她现在仍然有活着的可能性。今天晚上我要去见栾池。沈秋轻声地开口，如果真的是他，我会帮忙看看能不能逃出陈碧柔在哪里。许崇然有些惊讶地转头看向他，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。沈秋对许崇然说，更是对自己说。出乎沈秋意料，栾池竟然准备在家里请他吃饭。晚上来家里吃饭吧。下午5点钟，栾池给他打了电话。好久没让你尝尝我的手艺了。想要尝你的手艺，去哪里吃不到？沈秋笑话他，就是外面餐厅的口味呗。栾池的厨艺不能算差，尤其是西餐，色香味都是地道的。然而那并不是因为他的味觉有多灵敏，又或者对烹饪有什么天赋，只是他有一种一丝不苟的精神。七分熟的牛排就是七分熟，一秒也不会多煎。饺子馄饨的馅料永远都是那个样子，调料更是一刻也不会多加。那又怎么样，中规中矩的，至少不会太差。栾池说，总归你也吃不了几次了，还这么挑三拣四的。 哥， 栾池突然这么说，沈秋心头一颤。只听电话那头传来低笑，等你嫁人了，我们恐怕就难得有这样相聚的时候喽。 怎么会呢，就算以后真的成了家，你也永远是我哥呀。 沈秋赶忙说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先入为主，他总觉得今日的栾池有些不一样。然而不管怎么样，该面对的总是要面对的。好了，不说了，我现在得赶紧准备食材了，你收拾好了就赶快过来吧。栾池说完挂断了电话。此时许宅内，沈秋正在化妆，她像过去的每一天一样，仔仔细细地勾勒着眉眼，手指稳定而干燥。她手上画着，余光还能看到许崇光送她的戒指，红宝石的王冠造型很漂亮。许崇然帮她戴上准备好的项链，那条项链上安装了一个特制的针孔摄像头，李局亲自带队在外面接应。那是一条非常好看的锁骨链，中间是一颗圆润的珍珠，珍珠周围点缀着祖母绿的宝石，雍容而不失俏皮。如果是真品，沈秋一定会把它收入囊中。 安全第一，如果不对劲儿，就赶快撤。徐崇然叮嘱他。我知道。沈秋深吸了一口气，轻轻地点了点头。出门上车，沈秋一路到了栾池的家。栾池的房子就在他的事务所附近，也是高层，18楼，电梯直接入户，私密性非常好。沈秋进屋的时候，栾池正在煎牛排，料理台上还放着些食材，蛋液、酥皮、鹅肝酱、蘑菇碎。 你要做惠灵顿牛排？ 栾池回头看他一眼，做菜的手艺不怎么样，眼睛倒是挺尖。 煎牛排还要这么复杂的？也就是这个了。 沈秋无奈地说，转身进了客厅，自顾自地坐到沙发上，踢掉拖鞋，拿过抱枕，开始看电视。 其实不用那么复杂，对我来说，吃什么牛排都是一个味道。 沈秋扬声说着。 是我想单纯的露一手，可以吗？ 栾池的声音从厨房里飘出来。沈秋无所谓的耸耸肩，漫无目的的换着频道，听着厨房里栾池料理食物的声音，等了一会儿才站起来，蹑手蹑脚地往书房走。栾池的家并不大，实际使用面积也不过100多平方米，次卧被改成了书房，墙边是一整排书架，高高的贴着天花板，另一边还有3个储物柜，储物柜非常大，要藏下一个人十分容易，那就是沈秋的目标。冬天天黑得早，不到6点钟，外面已经全黑了。沈秋不敢开灯，借着外面的光线悄悄走过去，打开第一个柜子，里面堆满了杂物，空气里还有一股子发霉的味道。他关上柜子，想要打开第二个，却发现那个柜子是锁着的。沈秋想了想，走到书房门口，蹲下来在鞋垫里摸了摸，果然有钥匙。他把钥匙插进锁孔，果然开了锁。 沈秋，饭好了？ 栾池的声音突然传出来，把他吓了一跳。沈秋惊恐地回头，看到栾池正站在书房门口。他穿了一套居家服，身上还套着做饭的围裙，手里湿淋淋的全是水。他的脸色有些难看，但他什么也没问，只是叫他出来吃饭。沈秋看着他，小声地说：“ 哥。” 什么也没说，我们先吃饭。栾池摇摇头，笑了笑。沈秋走进厨房，餐桌上此时已经摆满了饭菜，惠灵顿牛排、意面、烤鸡翅，是精心准备过的，带着满满溢出来的香味，仿佛有幸福的味道。这世间最简单、最世俗、最平和的美好味道，一定是饭菜的香味，而且一定是从家里的厨房里飘出来的。沈秋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一点点想哭。 不觉得少了点什么吗？ 他身后栾池轻声地问。 是红酒。 沈秋回头看向栾池，此时他的脸上已经露出了一丝笑意。 你藏的好红酒一定不少， 你想喝什么都行啊。82年的拉菲我是没有，差一点的任你选。 栾池走过去打开酒柜，向沈秋摆出一个请的姿势。他走过去看了看，挑了一瓶。 这瓶酒好像还是我出国那年送你的礼物，今天就喝这个怎么样？ 那是16岁的沈秋选的，自然不是什么好酒，却也是10年的陈酿了。一转眼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。栾池把酒倒进杯子里，沈秋抿了一口，十分酸涩。那时候他们都还年轻，不懂得保存，岁月流转，酒并没有越来越香，反而变了质，就像他与栾池的感情，是不是也如同这酒一般，没有了酒香，反而酸涩。沈秋心中抽痛，却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。 哎，已经酸了呀。栾池喝了一口，轻轻叹息，哎呀，真是可惜啊。 哥， 沈秋叫了一声，栾池突然开口， 沈秋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国外的那段时间穆阿姨是怎么过的？ 我妈她 没有亲眼见到，可是又怎么会想不到呢？沈秋跑到国外去，说白了就是母亲怕她出事，让她出去避祸。沈秋那时候年纪小，就那么出去了，如今想来，母亲一个人在国内不知过的是如何的煎熬。他那么爱父亲，到头来却一个人离群所居。陈碧柔为了财产必然是百般刁难，想尽一切办法要让他离婚，让他净身出户。那该是怎样度日如年走钢丝一般的日子，以至于逼得母亲自杀身亡。沈秋有时候不敢想，怕想多了就会夜不能寐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言情悬疑小说《猜心游戏》，作者安念青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他过了生不如死的十年，却依旧硬撑着要为你遮风挡雨。陈碧柔雇人暗杀过他三次，有一次他甚至进了 ICU。 他让我不要告诉你，怕你担心。他那么坚强，那么勇敢，那么善良，但是这样的他死了。栾池闭了闭眼，压抑着自己逐渐激动起来的情绪。 你是说他不是自杀？ 沈秋愣住了。 当然不是。 栾池睁开眼睛，突然站起来，俯身盯着沈秋。他们靠得很近，脸贴着脸，沈秋几乎可以感觉到栾池喷出来的温热呼吸。 他是被陈碧柔害死的。 栾池一字一顿地说着。 所以我们应该报仇，不是吗？如果法律不行，我们就自己来。 那是沈秋第一次见到栾池露出这样的表情，他眼睛通红，呼吸也变得急促，额头上甚至有汗水逐渐沁出来。他就那样盯着沈秋，充满着仇恨和压抑的痛苦，仿佛下一秒他就要冲出去杀人。沈秋的眼睛逐渐红起来，温热的泪水从眼眶里滑落。 你都知道了，对不对？ 沈秋抹了一把眼泪。 你知道我们在怀疑你。 他向来是坚强果敢的人，即便是在许崇光面前也极少流露出脆弱的样子。可是这一刻，沈秋的眼里都是央求。他其实是希望栾池否认的。 抱歉，是我情绪太激动了。 栾池没有正面回答他，只是坐回座位，切割着手底下的牛排。酥皮被切开，牛肉混合着蘑菇的香味逐渐蔓延开来，一定是美味至极。栾池优雅地把牛排切成小块，放到沈秋面前。 先吃饭吧， 有什么事情等吃完饭再说。 沈秋觉得喉咙里堵得厉害，根本什么也吃不下，可他还是努力地吃着，细细咀嚼着每一块牛排，希望着他们能吃得慢一点儿，再慢一点儿。可是即便是一顿味同嚼蜡的饭菜，也总有吃完的时候。栾池先放下了刀叉，他竟然还在笑。 你已经对着空盘子看了很久了， 因为不想面对。 沈秋坦然回答，此时稍微冷静了一些。可人生总是要面对啊，面对一切丑陋的、肮脏的真相。栾池站起来，去盥洗室洗手，然后用毛巾仔细地擦干。沈秋发现，他不知什么时候把那只笔盖上镶嵌着宝石的钢笔，又插回了胸前的口袋里。跟我来吧，让我们打开那扇你刚才没打开的门。做完这一切，栾池笑着对沈秋说：“ 哥，为什么？”沈秋不可思议地看着他。 别着急，小秋，让我慢慢地告诉你。栾池笑着，他打开书房的灯，从容地转动钥匙，和人一般高的储物柜被打开了。陈碧柔真在里面，她就那样躺在地上，双手被反捆，嘴巴上贴着胶布，惊恐地看着他们。这个曾经高高在上的女人被绑得像一条死狗，就这么躺在地上，任人鱼肉。 就是这个女人害死了你的母亲，难道你就不想复仇吗？ 栾池指着陈碧柔转头问她。陈碧柔看起来十分的虚弱，喉咙里发出模糊的声音，浑身上下脏兮兮的，脸上甚至还有淤青。沈秋不可思议地看着栾池，再看看被藏在那里的陈碧柔，眼泪簌簌地落下来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 小秋，来，握住刀刺下去，帮你妈妈报仇。 栾池温柔地笑着，看起来又恢复了平静，甚至可以说心情很好。他享受着复仇的过程，无论是表情还是说话的语调，都和平时没什么两样。沈秋摇头，栾池站在他的身后，用他的双手握住一把割肉刀，刀锋磨得雪亮，沁出森森的寒意。 哥，你自首吧，我会找最好的律师来帮你。 你忘了，我就是最好的律师。 栾池笑了起来。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也知道我逃不掉。许正光说他要去美国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找上我。我千算万算，没有算到韩夏那儿会留着我的照片。一旦被警方盯上，想要杀陈碧柔就太困难了。如果再多给我一点时间，哪怕再多一周，我也会做得天衣无缝。可是来不及了，所以哪怕现在被枪指着，我也必须要杀他。 所以你就在给我的生日礼物里面装了窃听器，我把你当亲哥哥。 沈秋颤抖着声音。栾池难得流露出一丝惊讶的目光。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？ 沈秋的眼泪又流了下来。 韩夏的房间被烧的那天晚上，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正好照镜子，发现耳环里隐约透出一点红光。当天晚上我就联络了警方，证实那确实是个窃听器。 从那以后，你都是在跟我演戏吗？ 栾池轻声地问。 警察是不是已经把楼下包围了？ 哥，你投降吧。 大概是天意吧。如果不是你发现了韩夏的照片，